去感觉我内心摇摆，不过几天你就清醒过来，偏偏我痴心难改。我不想主动，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只可惜你不愿分享。我没有主动，你在我心荡漾，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，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，是我想要给你原谅。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，只可惜你无缘分享、yeah、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，是我想要给你原谅。 天边作草， 冷四方 沙漠苍茫，那句说相 偏， 这雕人方在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缠绵，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。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作草 冷 四方，沙漠苍茫茫，那句说相偏。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自若，忍受雨季的伤心。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，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？ 像太阳，一闪有位姑娘，叫呀叫呀呀，唱起那个情歌，可呀可嘹亮。晚早晴黄昏，甜甜的，痴痴等她心上人。 太阳那个下山又一天，东山那个春高又一年。山上痴情话，守着我。

轻轻的风别停止吹动，我在风中想着过去，那可以使我记得更清楚，我曾经最深爱的一次。心里的雨别停止洒落，我在雨中踏着回忆，那些我们曾经走过的路，是否你不在乎？ 谁先去洗澡吵得惊天动地，也许你不知道我和你一样不善交际，总是在难得的假期之中发出长长叹息。人在路上走来走去，车在街上跑来跑去，

假装我也平静，就算是伤心也当作是无心。时空阻隔，岂止长路迢迢，青丝缠绕，岂止长发飘飘。那红尘俗世的人，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的烦恼？本是云该化作雨，投入海的胸襟，却含着泪水，任孤独地飘零。本是属于我的你，痛把人生看尽，却无缘再聚，愿苍天变了心。 每天重头，两旁伴我看星 也胜过活在陋路，但是实代价太高。风吹到化作片片空中飞舞，朋友纵有眼泪在流，齐牵手尽没悲痛于背后，新的你情待每天重头，良朋伴我看星宿，对这天空的爱活的自由，你说会永远拥有。到个秋，到个秋， 到个秋， 多少个年头， 在我心， 在我心， 在我手， 在我手，过去了并未能留。 到个秋， 到个秋， 到个秋， 到个秋。 思念刻在墙和瓦，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，镜子里的人说假话。 看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